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男子有了新欢，新欢告诉男子他的父母不能够接受他有孩子的事实，于是两个人经过周密计划，最终将两个未满3岁的孩子从高楼抛下致死。这位父亲还在现场作秀，他呢痛哭撞墙，甚至抓烂自己的脸，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悲痛。幸好警方调查之后发现了事件的真相，这起轰动一时的两幼童坠楼案今天上午开庭审理。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将邀请到律师为各位朋友来详细的解读。另外呢，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还有3个月，超标电动自行车淘汰进入了倒计时。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超标电动自行车设置的3年过渡期将于今年的10月31日结束。7月26日呢，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印发了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回收处置工作方案的通知。根据这个方案，相关部门组织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经销商门店采取旧车折价回购并出售合规新车的方式开开展车辆置换，同时完善车辆回收机制，严密组织拆解报废。公安交管部门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过渡期结束之后仍然上路行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依法扣留处罚。近日首个沉浸式防骗展启动，其交互式体验的方式让参观者，尤其是老年朋友，可以置身其中，切身感受，时刻警醒。同时呢，蓝马甲志愿者进入社区进行在京同步开展，志愿者们将走进100多个社区，为老年朋友提供防骗讲座及驻点答疑的服务。记者参观了解到，沉浸式防骗展呢采用了多维度案例成果展示加交互体验的方式展示诈骗案例，通过互动的形式还原诈骗的真实场景。该展览在北京展出的时间是7月23日到8月5日，此后呢，该展览将陆续在上海、重庆等城市巡展。近日，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马连洼派出所成功拦截了一起冒充网络客服的电信诈骗，为群众族止损达到了70多万。赵女士在家的时候啊，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一个购物平台的客服，告诉事主呢，说之前呢在网上买了一个东西，由于平台操作失误，误将事主账号的信息设置成了商家信息。这样的话呢，平台会每个月从事主账号里面扣除500块钱的所谓的会员费。现在要事主帮忙取消这个商家会员。随后呢，对方说啊，解除收费要与银行沟通，之后呢就给赵女士转接了一个所谓的银行客服。这个客服表示呢，需要通过银行转账才能录入赵女士的账号，转账成功之后会立刻全额退款，并强调如果拖得太久，钱被扣除之后就不能够退回了。赵女士啊，就将信将疑的按照对方所交代的步骤进行操作，转账给了一个名为张某某的银行安全账户。赵女士的分3次给对方转了70多万。刚转完账，赵女士的家人就提醒她，这是不是骗子啊？赵女士觉得哎，果然不太对劲儿，于是啊，赶紧报警求助。那么刘警官接到赵女士的求助电话之后，赶紧给银行打电话挂失银行账户。经过银行核实，万幸紧急挂失成功，赵女士70多万块钱最终啊是保住了。好，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在今年的7月13日的上午11点，海淀公安分局香山派出所社区民警季亮接到辖区群众打来的电话，说呀，在排水管里面发现了一条很奇怪的鱼，还长着4只脚，在管道里面爬行，不知道是不是国家保护动物，您赶紧看一看吧。 那么警官呢拎着水桶赶到现场之后，就发现果然有一条头部宽大而且扁平还长着四只脚的鱼。警官猜测呢，它很可能是一条娃娃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这一条娃娃鱼啊，很可能是受到最近的连续降雨涨水的影响爬了出来。后来经过鉴定，这个鱼呢果然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鲵，俗称娃娃鱼。所幸啊，这条鱼呢并没有任何外伤。派出所呢在相关的帮助之下，将这个娃娃鱼呢送到了北京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救助。那在民警呢刚刚救了这个娃娃鱼之后不久，又迎来了一个呆萌的迷路的猫头鹰。在当天下午的3点多，派出所接到了一个群众报警啊，说呢自己在路上捡了一只猫头鹰，好像是从树上掉下来迷路了，自己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处理，于是啊向民警寻求帮助。那么警官呢就和北京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取得了联系，并申请救援。随后啊，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经过核实呢，猫头鹰也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工作人员将这只猫头鹰带回救助中心。在办理完接收手续之后，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对民警关爱野生动物、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表示了感谢。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警法在线》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跟大家来介绍啊重庆两幼童坠楼案的相关的法律问题。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啊，这个亲生父亲啊，将两名自己亲生的孩子啊抛下楼，结果致两个孩子死亡的这样的一起案件。这个事情啊，我们先跟大家再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是发生在去年的11月2号，两个幼童呢从重庆南岸区锦江华府4栋15楼坠下。那么坠楼的女童呢，我们化名为雪雪，男童呢是洋洋，两个孩子呢都很小啊，这个女孩子只有2岁，男孩子啊只有1岁多一点。那么他们两个人呢是一对姐弟。根据当时现场视频显示呢，两个孩子躺在楼外的草地上。那么当时啊，一个疑似两个孩子的幼童的父亲啊，穿着睡衣坐在旁边，是头撞墙壁，崩溃痛哭啊。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意外，都对这个痛失两个孩子的家庭感到惋惜啊，为这个父亲啊也是感到惋惜。然而后来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两个孩子的坠楼绝非意外，而是被故意杀害的。那凶手是谁呢？就是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张某，以及他的婚内出轨对象，一个姓叶的女性。在几年前呢，这还是拥有一个一儿一女的这样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2018年3月，女儿雪雪出生了。那不久之后呢，这个孩子的母亲哈，陈女士再度怀孕，并且在2019年1月呢生下了儿子洋洋。但是呢，在生下儿子之后3个月啊，孩子的父亲啊，就是这个张某，就向陈女士提出离婚。后来陈女士才知道，原来早在两个人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张某就已经另有新欢了。在2019年，张某隐瞒了自己已婚而且有孩子的身份，追求一个女网友姓叶啊，叶女士。那么叶女士呢，就和这个张某啊，他们两个人呢都很年轻啊，都是1994年出生的。那么在2019年8月的时候，张某就和这个姓叶的人私下建立了恋爱关系。2019年年底，叶女士呢通过他人知道啊，原来这个张某还有一个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已婚的状态，但是呢他仍然继续和这个张某来往。那此后呢多次哈，叶某就向张某表示说呀，我的父母啊不能够接受你有小孩这么一个事实，那你现在有两个孩子，我们两个人是不能够在一起的。 在2020年的二月份，两个人就在一个地方见面，就共谋啊要杀害这两个孩子。那起后呢，多次通过面谈呐、微信聊天这样的方式啊，共谋啊，共同商量说要杀这两个孩子的办法。他们两个人当时呢是商定啊，有两种办法比较可取啊，一种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一种是采取这个意外高坠的方式。结果最后呢，就采用了这种意外高坠的方式。2020年的六月份啊，叶某是多次通过微信催促张某，你赶紧作案呢。那么到了十月份的时候，两个人商定啊，以啊给张某的女儿买衣服为由，将女儿接到家中伺机作案。于是呢，就发生了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到的，发生在去年11月2号的这样的一个案件。这个事情啊，这个出了之后呢，可以说是让人非常的痛心哈。那当母亲知道了这个两个孩子纷纷都去世了之后，可以说是痛断肝肠。但是后来呢，发现了很多啊让人可疑的地方，让这个孩子的母亲陈女士对孩子的父亲张某产生了疑心。后来经过警方进一步的调查，终于发现了案件的真相。那么这起案件今天上午10点在法院是开庭审理。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将就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相关的法律问题，为大家邀请到嘉宾，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许浩律师。哎，许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个案件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哈。那么的确呢，这起案件让我们听起来是一起非常触目惊心，而且呢非常痛心的这么一个案子哈。因为这两个孩子太小了啊，年龄最大的只有2岁，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啊，这起案件有两个被告人，一个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啊，也是让这两个孩子失去生命的凶手啊，就是姓张的人。那还有一个被告人呢，就是这个姓张的这个张某的情人啊，姓叶的这个人。那么这两个人他们涉及的罪名是一个怎样的罪名，你能跟大家讲一讲。 好的。这起案件确实是一个让人很痛心的案件。那么根据现在的新闻媒体的公开报道呢，检察机关是以故意杀人罪对两个被告提起了公诉。根据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就是故意采取非法手段剥夺他人生命的一种行为。故意杀人罪是一项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因为人的生命对任何人来说呢，是他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他行使其他权利一个载体。所以说呢，刑法对故意杀人罪采取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保护措施，不管那个被害人是不是被杀死了或者什么程度，只要罪犯实施了这个行为，比如哪怕处于预备、未遂或终止阶段，他都将构成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同样呢，刑法对量刑是对故意杀人罪，我国刑法相对是比较重的。那么即使情节较轻的，也是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注意是3年起。如果情节较重、情节恶劣的，那么是要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最高可以是死刑。 对对对。那么既然是故意杀人哈，这个故意与否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这个故意与否啊，它又是一个人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啊。那如何去判断他这样一个杀人的行为是故意的呢，还是过失的呢？ 我们说一个内心的想法，它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行动来表现出来的。通过外部的行为，它会留下证据。比如说根据您介绍的以新闻媒体相关报道的是，这两个罪犯之间、被告之间是有犯意联络，我们说他们有策划。可能最初是由那个叶某他来说提起这个，说把孩子杀死如何如何。很明显我们说故意并不是过失，就是你明知道这个行为会造成他的生命的剥夺，他死亡，你还故意实施。我们说的故意是指说对这个犯罪的一个故意，你明明知道这个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那么你还去做，就构成了刑法中的故意。 没错没错。我们看到哈，在媒体当中呢，之前也报道过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情节比较恶劣的这样的刑事犯罪哈。那么很多呢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和家庭成员相关的一些刑事案件呢，有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点点这种手下留情哈，我们加上引号哈，就是说在一些涉及到家庭内部矛盾，发生在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一些故意杀人案，有时候量死刑是比较慎重的。那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哈，同样也是发生在家庭成员内部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会不会也会 获得从轻的或者说是相对较轻的这样的判罚呢？您认为？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我们说的一般是家庭内部矛盾是有前提条件，是因为家庭矛盾引发的这种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但显然这个不是因为不符合这个前提条件。它不是因为家庭矛盾，比如说家产纠纷、长期的比如婆媳不和或者夫妻感情不和啊，存在家庭暴力等行为。那即使我们说家庭矛盾引发，也要看是不是具有社会破坏性，那么他作案手段是不是残忍，比如采取这种焚烧啊、冷冻这种方式，饥饿，还有主观恶性大不大。另外还有个人身危害性，就是说你这种方法另外是不是造成严重社会影响。一般说我们说为什么家庭矛盾引发的这种故意伤害杀人事件，所谓杀人啊，我们就要采取少杀慎杀，非常慎重。因为说首先说他是有前提条件的，他并不是说平白无故杀死一个人，是因为长期的矛盾积累，这种矛盾积累呢可能对另一方也存在过错。另外一个他的主观恶性不大，说更多是因为情绪激动，我们的激情杀人，一时气愤或者说争吵中引发的。比如说他的作案工具往往是随手抓取的，并不是长期我去买一把刀或怎么样 啊。对 对, 对， 另外一个手法并不是很残忍，因为他打击目的就是一时气愤导致的。另外往往是这里面他背后还会有一个积极赔偿或者说忏悔问题。我们考虑到一个家庭伦理，那么在这种方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这里家庭矛盾引发的确实有符合相关条件的，是采取少杀慎杀。 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案件中完全跟这个不一样。首先它不是因为家庭矛盾，另外呢 等于是家庭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是吧，而且还是孩子， 是完全是被害单方的。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达到他的一个目的，与他人策划合谋杀死了他。另外呢，根据最高法相关的这种案例呢，尤其近几年来，我们司法机关是对少年儿童未成年人采取特殊的一种保护的，因为孩子他处于成长期，尤其涉及到对孩子的这种人身伤害的案件，是历来是从重从严从快的。记得近一两年有一个小学一个孩子，他的家长因为孩子的跟其他的同学产生矛盾把他杀死，那么这个案件中那个家长也被判了死刑，那么这是相关的一个司法政策。另外我们根据最高法近年来公布的相关的这种故意杀人典型案例，其中几个条件可能属于情节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的，比如说这个主观恶性比较大，出于图财害命、奸淫或者对打击报复，那么去杀害他人，或者是采取手段特别残忍残酷，比如说焚烧、硫酸泼或者说肢解，还有就是那么杀死特定对象，比如说著名的人物、政治家或者说名人。另外一个就是对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亲人，就亲直接亲属。那比如这样的人就符合。还有一类就是说杀死多人，还有就是造成被害人家庭家属比如精神失常崩溃或自杀。我们看这个案件中起码符合两条，一个他杀死的是与自己长期相处的亲人，尤其是直系亲属，记得亲生儿女，另一个是杀死多人，两人以上。 是的，俗话说这个虎毒不食子哈，但是呢这个张某啊居然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的孩子。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还有一个被告人啊，就是这个张某的这个情人哈，姓叶的这个人，而且他们两个是共同策划了这个案件，共同策划了这个犯罪。刚才在介绍案件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听了哈，而且这个女方居然还数次发微信催促他，你什么时候干啊这件事情，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女方她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在这起案件里面，她的这个行为对整个案件的发生她的作用是怎样的？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叶某呢，属于故意杀人中的共犯，就共同犯罪。首先，他们有共同的这种犯罪故意这种联络。其次呢，在共犯中，他属于教唆犯。就教唆行为，什么是教唆行为？就是说你实施这个行为能够本来他没有犯罪故意去想犯罪，那么你经过你的这个实施教唆行为之后，他有了犯罪故意并实施了犯罪。那么这个教唆行为很多样，比如说有的是说请求、劝说，有的是刺激甚至诱惑，有的是胁迫。那么根据新闻媒体报道呢，这个叶某与张某发生婚外情之后呢，得知这个情况，就是说要杀死他孩子，多次按张某自己说呢，和媒体报道说他威逼甚至以自杀相权威胁。明显就是说这张某原来没有想杀自己孩子这个犯罪故意的时候呢，叶某在教唆下让他有了这个犯罪的故意，并且一再逼迫或者推动他， 就像您说的一样，他发微信催问你是不是实施动手没有。 对对对、 那么我们说教唆犯是与实施罪犯他们实行的罪名是一致的，比如说教唆他人去盗窃，他也构成盗窃罪。那么这个案件中教唆他人故意杀人，他也构成故意杀人罪，而且他不是从犯，他发在这个案件中发挥的作用是很积极主动的，甚至起到一个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么但是哈、他并没有去直接实施这个杀人的行为。那么他也不是从犯吗？ 不是，我们说从犯是起到帮助协同作用。 哦， 很明显这个不是帮助，他是在积极推动。首先是说、原来张某没有这个犯罪故意，在他的教唆下，在他的鼓动下是有了。另外一个在很多节点上是他推动甚至催逼去问、所以说导致了张某其实这个犯罪。 但是毕竟这个女方没有直接实施这个将这两个孩子抛下楼的行为、那会不会两个人在量刑上，那虽然说两个人是共同来商量的哈、那甚至这个女方还主动去催他逼他、但是女方没有直接实施这个行为，那会不会最终在量刑上会有所不同？ 根据法律规定，他们要看他在这个犯罪中起到主次作用，如果起主要作用的、他已按主犯去处理，这个案件中明显他起到了主犯作用。只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可能是说对于张某的处罚是比叶某要更要重一些，因为考虑到一个问题，张某毕竟是孩子的亲生父母、亲生父亲， 亲生父亲、 即使说有外人挑唆去教唆你去犯罪，那么我们叫虎毒不食子，你仍然是这个犯罪、你的主观恶性是更大的。 对对，没错、那咱们稍微假设一下，如果说哈、这个张某和这个姓叶的人他们两个人就是这样一个婚外情的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之下，这个姓叶的人没有说跟张某共同去策划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仅仅是保持一个这样的这个情人的关系，那会不会这个叶某也会成为这起案件的被告人之一呢？ 这样就不会了。我们说的这个被告违法犯罪是指刑法中的，那么你只有实施了符合刑法规定的那些行为才构成犯罪。如果他们只是婚外情，可能只是违法，比如违反婚姻法或者违背公道德公序良俗，而没有触犯刑法的规定。比如说他没有教唆张某去杀人，没有提供相关的帮助和条件，那么只是他们可能是违反婚姻法甚至说违背公道德的问题而不构成犯罪。因为他的身份并不是案件的关键，而是说他干了什么。 没错， 我们说刑法就是说惩罚一个人是说你干了你不该干的事情，或者你干了你应该干的事情。 没错。那么这起案件呢，的确是让我们大家呀，觉得这个张某这个行为啊，包括这个另外一个共犯哈，这个叶某这个行为是冲击了我们的道德底线。那您觉得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发生，根源在于哪里呢？ 我们说一个犯罪的发生往往是叫多因一果，多种原因。那么我没看到详细资料，可能叶某可能他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啊，是不是？ 是小学文化、 小学是不是？可能 张某这南方是小学文化。 我不知道他的原生家庭状态是什么样，比如说童年是不是有离异，或者说生存环境有没有遭受过暴力啊，就是相关的成长环境是不是正常？因为我们说正常的情况下呢，即使说发生家庭的矛盾，一般的家庭杀死亲人大概分两类，一类是我们叫弑父、杀母，就是另一类呢叫做杀死自己的子女。那么这当两类都是就人伦的悲剧啊，但是我们第一类可能见得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不孝顺的儿女很多，但是不疼爱自己的子女的这种父母却很少见。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虎毒不食子，因为我们生孩子是为了让自己的我们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我不知道他的成长经历中遭受了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了能发现这样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一个行为。当然这还有待于是犯罪学甚至犯罪心理学的专家们进行更细致的去研究他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对对，因为一起犯罪它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可能比较的复杂。一个人之所以最后走到这一步也是多方原因而导致的哈。那么还要看相关的信息进一步的披露，我们来再来详细的分析。那最后啊，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这起案件其实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这种交友啊恋爱婚姻其实可以带来很多值得大家来注意的地方、一些教训哈、您最后简单的也跟大家来总结一下。 首先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找一些三观正的人，这句话也许老生常谈、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经常说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最后你去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跟一个内心很黑暗甚至邪恶在一起，难免你也会受到影响。 就是还是要说我们跟一些正直善良，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人在一起，而不能说跟一些内心邪恶黑暗的人在一起。 嗯，对。那有的时候啊，有些人看着外表很有迷惑性哈，看着一个很好的人，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一个好好的全面的去了解，可能才能决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和他在一起。 是，另外一个就是案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心存幻想，甚至说存在什么完美犯罪、什么逃避，这是不可能的。在现实生活中，尤其现在的我们的侦查手段下，只要你实施了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你被查出来只是个早晚问题。那么在影视作品中也许存在一些我们的完美犯罪，但是那是艺术的一个呈现。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不存在的。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许浩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谢谢。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就这样吧。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